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22日，约70,000人参与香港马拉松赛，超过840名跑手受伤，一死一危殆。天文台预测星期二市区最低气温约7度，高地可能出现结冰。陈茂波指预算案充分兼顾公共财政状况，尽力推出适当平衡措施。哈马斯为突袭辩护，称是结束以色列占领的必要举措，但承认存在过失。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朝早啦，8:02星期一的早上，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在这里。上个星期五呢，就见到政府就宣布呢，就再延迟这个垃圾征费的日子，去到8月1号开始实施。其实呢，都见到不同的媒体呢，特别就都找返啦，就说条例草案呢21年开始就已经是在立法会通过的啦。咁那个的垃圾征费的推行的日子一拖再拖，个原因是啲乜嘢？对于各位市民来说，在这段期间你们有期望政府做一些什么解说呢？或者他对于这个延期呢，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可以打来18723继续发表你的意见的。今早呢，电话旁边我们就找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谈这个问题的。早晨，局长。 早晨啊，早晨啊，张凤平， 早晨。嗱，都先要问一问啊，其实政府咧今次呢一个嘅决定啊，有冇话系考虑啲乜嘢因素啦？或者有冇见到系边一啲嘅市民，边一类嘅群组，边一啲人咧，可能佢哋系比较唔熟悉，以至到你哋有咁嘅决定啦？ 嗱，其实呢个嘅垃圾收费咧，本身咧，即系啦，我谂大家都知道，我哋嘅目的咧，就系想话，即系推动咧，即系大家一齐建立一个吓，我哋系减费回收嘅一个嘅绿色嘅一个嘅文化。原因就系咧吓，其实我谂大家见到全球咧，大家都见到就系我哋不断啊，将各种咁样嘅资源咧变成垃圾咧，系唔可以持续嘅。資源咧總係會有用曬幾日㗎嘛，係嘛？有時我都話我哋好似個太空船咁，唔可以係咁樣去做。咁所以全球好多地方都做到依一樣嘢，佢哋都知道依一樣嘢。咁所以垃圾收費咧，其實喺好多城市咧，喺外國好多城市嚟講咧，喺好多先進嘅地方咧，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啊，有啲地方可能做到都差唔多係半個世紀都有。咁所以喺一個咁嘅情況咧，即係我哋覺得我哋香港啊，我哋都應該喺一個咁樣嘅綠色嘅文化。減費回收依一個咁嘅文化裏邊係即係追上依個嘅世界嗰個嘅水平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係決心咧，希望香港我哋都推動依一個咁樣嘅垃圾收費依一個咁樣嘅做法。咁但係即係當然咧，啊我哋推行嘅時候，我哋都需要咧，即係咧嚇，即係去慢慢希望嗰個時間，我哋要做一個咧。大家去移風易俗，改變所有人的習慣啊嘛。咁其他嘅地方咧，都係咧需要一段嘅長嘅時間嘅。咁所以喺香港，我哋都其實你講得好啱咧，就係話我哋喺2021年嘅時候，咁個法例通過咗啦。咁我哋其實都兩方面做準備啦。一方面就係一個嘅嗰啲嘅硬件咧，即係我哋嘅最簡單啦，我哋點樣去做啲袋啊？我哋去買啲袋啊？咁樣嗰啲嘅硬件嘅安排咧。咁我哋都擴大下我哋嗰啲嘅回收嘅網絡啊。咁其實你見到我哋喺我諗大約我哋去年8月都已經開始係做一個嘅宣傳啊，慢慢所以而家咧開始香港市民咧都越嚟越慢慢都接受到依一個咁樣嘅信息啦。我哋要收呢個嘅垃圾嘅收費啊咁樣。咁啊，但係我哋見到咧近排咧即係咧喺好多嘅媒體嘅反應啊，喺網上邊啊，我哋見到情況啊咁咧，都睇到即係咧嚇，即係好多嘅市民啊。對於垃圾收費佢嗰個嘅操作啦，佢哋都好多嘅疑問，好多嘅嘢咧，佢哋都唔明白啊。咁啊，當然啦，我哋相信咧，外國其他地方先進城市做得到嘅嘢咧，香港人都做得到嘅。咁但係咧，我哋都需要大家咧去了解、去明白啲細節，大家有信心，大家都安心，咁嘅時候我哋推行咧，先至可以咧即係事半就功倍。如果唔係，大家有好多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推行嘅時候咪啊，即係變咗係事倍而功半。 咁所以我哋觉得咧，即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咧，我哋应该咧就系咧吓，既然大家喺而家见到咁多嘅问题，我哋不如吓，我哋睇呢啲嘅问题里边咧，我哋点样将佢咧吓嚟到一齐，吓嚟到系统整出嚟，将佢咧吓收集出嚟，然后咧用一个最实际、最贴地嘅方式咧吓，嚟到系俾大家去讲，俾大家去睇到。因为又唔系净系单系咧，即系咧吓一个即系文字嘅宣传。 嗯， 因为我希望揾到个方式咧，可以大家咧系有说服力嘅。咁我哋即系咧吓，即系我哋反思一番咧吓，即系过去一段嘅时候，我哋啲宣传啊，嗰啲嘅而家听日见到啲问题，我哋如果仲系靠一啲我哋传统嘅方式去做宣传解说嘅话咧，应该唔系最有效嘅。咁所以我哋觉得，不如我哋揾一个好嘅方法，就系我哋通过啊一啲嘅实地嘅一啲嘅系。演示啊，同埋咧，政府自己亦都喺度做一啲嘅演练。咁啊，如果我哋真系喺推行里边系有啲湿湿碎碎嘅嘢咧，我哋可以喺透过我哋个演练咧，吓我哋点样去改善佢咧？ 系， 如果大家咧可以见得到吓嗰、那个真系嗰个推行嘅时候咧，我相信咧，大家会见到嘅时候就会真系会知道啊点样做，会明白，咁大家就会有信心嘅。当大家都明白咗啦，知道啊原来好容易做嘅，做得到嘅，大家出边好多嘅担心。好多嘅問題其實可以咁樣做，可以咁樣解決嘅，可以咁樣去咁做。咁我相信咧，依一樣咧就會令到大家都會明白，大家就會安心。咁我哋再推行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就真係咁樣先至一個好嘅方法啦。 局長啊，呢、這、一個咧之後會做啲咩都想詳細傾嘅。不過咧，即係都見到啊，其實今次呢一個嘅推遲，頭先你話啦，而家見到有好多問題喺度嘛。其實你見到係即係有啲乜嘢嘅問題咧，羅列出嚟俾大家可能知道下啊，你哋推遲嘅原因。原因 是什么？这些很简单的呢，刚刚这样我们会有些人就出来就会就说啊，你的袋吸不吸用的，我们都见到在网上面都有些错误的信息，我都不知道那些人那些袋怎么来的，不过呢他呢用那些袋，这个袋又很容易穿的，又很容易烂的，这样是吧？大家见到一些就 会担心的了，是吧？当然我们走出来说不是啊，我们啊政府用嗰啲嘅指定袋嚇，即係咧嚇，我哋其實咧通過一啲嘅標準，本身咧都係嚇，即係呢啲穩固嘅嚇，唔係咁容易爛嘅咁樣。咁我哋拍埋片都好咧，咁我哋睇翻出邊啲人都仲係有好多即係咧嚇，即係擔心嘅。其實呢啲咁樣嘅情況咧，最好就係咩咧嚇？即係咧，到時真係喺個運作裏邊，嗱啲袋係咁嘅，種起嚟係咁嘅，包起嚟係咁樣嘅嚇。咁喺成個過程，大家見得到個操作嘅時候嚇，即係呢啲嘅袋同以前嗰啲垃圾袋嚇，唔係差啲嘅嚇，基本上都係一啲咧嚇，係完全係嚇，即係可以用嘅垃圾袋嚟嘅。咁喺呢個情況下，一直喺度見得到嘛。嗱，呢個係一個好一其中一個例子啦，係嘛？你見到出邊嗰啲嘅人，而家好多人都會擔心啦，垃圾收費啊，我又要實際點做啊？咁樣係嘛？咁有啲我哋就會話俾佢聽，嗱，你就去買個袋啊，咁啊嚇，然後翻嚟包起佢咁樣嚇，包起佢咁啊可以。跟住你平時去抌去咩地方嘅？嗱，你平時抌去後樓梯有個垃圾桶收嘅，你咪抌翻後樓梯桶收咯。如果你話我平時啊，我嗰層樓嗰度有個垃圾房，拎去嗰度嘅，你咪包咗之後拎去嗰度咯，係嘛？咁啊，如果啊，我有啲人話唔係喎，我攞去下邊嗰個地方某地方收嘅，哦，總之咧，你買個袋包起去就得㗎啦。咁啲人咧就而家咧有一啲有嘅啊唔瞭解就，我點包啊？我有好多嘅問題啦，咁樣係如何啊？呢啲嘅問題咧，即係你會見到有千千萬萬種咁多嘅，其實大家好多唔同嘅情況。其實最好，所以我就話咧，做出嚟，大家見到啊，原來可以咁樣做，可以咁樣包呢啲嘅問題，係其實可以咁樣去解決嘅，諸如此類嘅呢啲實際嘅做法，大家見得到咧，我覺得係最好嘅方式。啊，就唔使咧，即係咧，我哋大家去講講咗之後，大家可能又會嚇有啲人可能會理解，有啲人可能喺思考裏邊又唔理解，或者諗咗有其他嘅問題啊咁，不如睇到實物。怎樣做，我相信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局長，因為這個的垃圾徵費都不是第一次延期，上一次延期之後你曾經說過就是說相信是不會再延期，亦都見到立法會議員就是田北辰都有說，如果是一個沒有合理原因殺停的話，令人大跌眼鏡，恐怕會有損政府的威信的話。其實呢，就是在那個的思考的過程裡面，就是會不會接下來呢再有機會再延遲呢？如果大家都係話唔明啊、唔識嘅話，咁點咧？ 我諗第一點就係、是、其實喺呢樣嘢上邊啊，我諗思考得最 即係最思考嗰個係我啦，係嘛？即係喺我出嚟，我負責嘅一樣嘢。咁但係嗱，我哋咁樣睇啦，我自己真係好想推行呢個嘅垃圾收費嘅，我覺得對香港嚟講真係好嘅，係嘛？我哋有一個好嘅一件，一個新嘅一個嘅文化。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要睇下，就係我哋推行嘅時候，實際上嗰、那個。社會，我哋見到大家對依一樣嘢嗰個嘅瞭解嘅程度啊，大家對依一樣嘢係佢嗰個明白嘅程度啊，係唔係我哋係一個好嘅一個嘅方式？我哋而家我哋嚟到推行咧咁樣啦。咁我哋都覺得，我都喺呢樣上邊，我哋真係要睇清楚，因為我哋覺得就係咧，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如果市民喺啲上邊佢仍然有好多嘅疑問，我應該用一個好嘅方法，大家可以明白。真係有效的方法去跟大家去講清楚，大家真係了解，我哋先推行的話，先喺呢個嘅改變大家的習慣咧，我哋建立一個新的文化咧，咁我哋嘅先至係一個好的方式。所以咧，我覺得從一個負責任嘅角度嚟睇咧，我覺得不如我哋轉一轉我哋嗰個嘅解説嘅嗰個方法，我哋覺得用呢個實地嘅演練啊，實地嘅一個嘅嚇，即係我叫做展示嘅方式，大家睇得到咧，會係有效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喺呢一樣嘅上邊咧，即係唔係話咧嚇，我哋無無端端我又殺停佢，而係咧，我覺得我哋用一個好啲嘅方式，多啲嘅時間，呢樣嘢我哋會做得更加嘅好。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咧。 可唔可以一句總括咧？嚟緊啊，幾有信心八月後真係推行到啊？ 你見到其實好多地方佢哋都做到，不過事實上亦都係好多地方都需要好多嘅時間去慢慢嗰個社會大家個習慣先至會係改變，亦都唔係真係話咧嚇，即係哦有個神奇嘅魔術嘅日子，我哋呢個日子嚇，我哋撳個掣啊個社會就變曬，都冇咁樣嘅，四圍啲地方都可能都要一段嘅時間啦，三年到五年係最常見嘅時間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嗱，我哋用呢個方法，我哋喺八月嘅時候四月開始咧，我哋安排一啲咁樣嘅展示，有四個月嘅時間咧，大家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對於我哋大家去了解，對於解答大家嘅疑問，一定係更加嘅好。咁所以我哋雖然嚇即係將個時間用多咗，但係對於我哋實際上改變啊，嗰個社會個文化嘅改變啊，文化嘅建立咧，我自己覺得係好咗嘅。 咁不如講下嚟緊呢幾個月咧，可能政府會做啲乜嘢嘅推廣啦，或者需唔需要一啲嘅外力協助，例如可能揾下區議會啊，或者關愛隊去協助，佢哋可以點幫手咧？咁， 當然會啦。因為即係我哋見到嚟緊一段咁樣嘅時間啦，我哋希望可以能夠去到不同嘅地方可以去到多啲嘅人去嗱，我哋就會安排先由政府部門做起，因為咧即係政府部門，我諗做起即係正所謂即係義不容辭咧，我哋揀一啲嘅大樓，唔需要好多嘅，但即係咧唔需要話咧搞到成個香港大家一齊嚟到演練噶嘛，即係大家要有混亂又唔明白嘅地方咪一樣，所以我哋會揀一啲出嚟，然後咧我哋咧喺當中咧，我哋係會喺度安排一啲嘅演練。嗱，先大家熟習先，嗱熟習咗，咁然之後咧，睇好多嘅佢哋做咗嗰啲遇到啲唔同嗰啲濕濕碎碎問題，點包啊？呢啲問題之類咧，我哋喺嗰度解答咗啦，安排咗之後咧，今然後我哋就做啲嘅展示，大家嚟到睇啊，我哋可以到時安排啲嘅傳媒嚟到睇咧，我哋會拍啲嘅片俾大家睇咧，我哋去安排一啲唔同嘅團體去到唔同嘅地方睇咧。咁所以咧，即係好似啱啱早前麥美娟局長啊，民政及性千零事務局局長都講咧，即係區議會又好，關愛隊又好所以今次上面咧，佢哋都可以幫手咧，可以帶一啲嘅信息咧帶俾市民。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咧同區議會咧、區議員啦一啲關愛隊嘅成員咧，我哋先向佢哋嚟到去講解介介紹即係依一啲嘢係點樣做嘅咁啊，遲下嘅時候，佢哋都可以幫手咧將依啲嘅信息啦咁嚟到係點樣做啊啲嘅嘢咧，同埋都安排大家去睇一啲嘅展示咁。咁所以我哋都會咧同咧即係區議會同埋關愛隊咧，都會喺呢方面咧嚟到合作合力一齊做。 我有冇理解錯咧？即係可以四月一號。就政府部門佢哋先去推行，咁睇下佢哋有啲乜嘢中間可能遇到嘅問題，或者實際操作係點樣，去收集咗佢哋嘅意見同埋佢哋嘅經驗之後，先再向外推廣，係咪咁樣？ 即係你講嗰個次序會係咁咧，咁但係好多嘢又唔需要搞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我哋會安排一啲嘅政府嘅部門一啲嘅大樓咧，我哋喺嗰度嚟都係去。 實行喺個實行呢個嘅垃圾嘅收費一啲嘅做法，但喺個操作嘅方面，大家就會見得到噶啦。咁亦都會喺個操作嘅過程裏邊嚇，即係大家問嗰啲嘅問題啊，大家擔心嘅問題啊，可能會出現嘅問題，咁都喺個操作過遇到噶啦嘛。咁過到嗰度，我哋自然會有一啲嘅做法啊，點樣去處理嗰啲嘅問題啊咁。所以咪跟住就可以俾大家去睇啊，睇下嗰啲嘅實際上個操作，實際上大家嗰啲嘅疑問啊，喺個實際嗰個嘅情況裏邊，其實係點樣處理啊？咁大家會見得到啦。 嗯，咁另外都见到咧，之前你就话啊，希望向啲学生啊，就派垃圾胶袋，等嗰个信息可以入屋。其实呢个会唔会扩阔啲嚟做咧？即系可能系派埋俾所有嘅市民，等佢哋都可以即系知道攞上手系咩嘅一个感觉。 哦，咁都會㗎，我哋會喺嗰個嘅即係宣傳教育嗰個嘅過程裏面，我哋都會將呢啲嘅膠袋下嘅樣本下俾大家多啲去睇得到，大家可以見得到。咁我相信大家睇完見到摸到上摸上手就會明白啦。呢啲嘅其實呢啲嘅垃圾膠袋嚇，同我哋用開嘅垃圾膠袋基本上嗰個嘅質量啊各方面咧都係冇乜分別嘅，全部係可以用嘅。俾大家見到嘅時候咧，大家個嘅理解、那個嘅認知自然就會唔同㗎啦。咁樣 喺上個禮拜咧見到比較多咧，即系唔同嘅讨论咧，都嚟自各行各业嘅。譬如餐饮业咧，都会觉得啊，咁样可能会增加咗佢哋嘅成本啦。咁同埋对于安老业嚟讲咧，佢哋都话其实佢哋要去处理垃圾量咧比较多，唔系就纯粹回收减费可以做得到。呢啲局长你又点回应咧？ 每个行业咧，佢哋其实佢哋自己喺会遇到好多嘅问题，或者佢哋点样去嚟去做呢一个嘅垃圾收费咧？吓，即系喺与我哋嗰个嘅环保署以往已经同佢哋唔同嘅业界啊，同已经有一个好详细嘅一啲嘅大家经过好详细嘅讨论啊，喺嗰个嘅法例制定嘅时候啊，大家已经好多讨论咧。法例生效之后咧，亦都好多嘅会议咧吓，变得我哋出咗好多嘅一啲嘅守则啊，一啲嘅指引。大家可以怎样做呢？所以在做法方面呢，即是已经是有很多的方式去怎样去处理的。我想接下来有两个重要的大家可能业界很关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呢，那些指引啊，那些呢，我们谈的时候可能是管理层啊、中层的人员啊，到了落地的时候呢，做的都很多时都是前线的人员。咁變咗嗰個嘅操作性啊，點樣做啊，嗰方面咧係需要咧，即係啲時間咧，大家去摸索咧，同埋吸取經驗咧，咁變咗呢度咧係會有個時間嘅。咁所以大家見到我睇咧，我講啦，好多城市推行都係一段嘅時間，大家先慢慢成個社會咧嚇個做法去改變。咁第二樣大家好關心嘅就係啦，對於嗰個嘅成本咧嗰方面嘅影響啊咁。嗱，講起呢一點咧，即係其實咧就係咧，呢個正正亦都係點解，即係好多地方推行呢一個嘅廢物收費。可以幫到嗰個減費回收咧，咁樣就係因為如果即係大家即係將嗰啲嘅我哋屋企啲廢物啊，或者我哋其他我哋見到寫字樓嗰個方面啲廢物咧，其實你去睇一睇嗰啲嘅垃圾，如果你將裏邊嗰啲嘅紙我哋分翻出嚟啊，將我哋嗰啲嘅膠樽分翻出嚟啊，裏邊嗰啲嘅汽水罐啊分翻出嚟啊，我哋啲玻璃樽啊分翻出嚟啊，咁呢啲嘅嘢你分翻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嘅垃圾量咧係大幅嘅減少嘅。嗰啲分翻出嚟嘅時候，攞去回收嘅時候咧，咪可以促進嗰個嘅回收，咪越嚟越多，越嚟越做得好咯，係咪？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係其實可以透過我哋係將我哋嗰啲嘅廢物分類咧，促進嗰個回收咧，減低嗰個嘅成本啊。咁所以咁樣做法嘅時候咧，咁啊既減費，亦都係促進個回收，佢自己可以減少個成本，就係成個咧點解垃圾收費可以推動減費回收嘅緣故。咁所以其實好多唔同嘅業界都一樣，佢哋可以咧睇一睇翻自己嗰個嘅操作咧，點樣喺個操作裏邊慢慢改變啊，慢慢做一啲新嘅一啲嘅步驟，推行一個嘅垃圾佢裏邊嘅分類回收，依、這個咧就可以減少佢哋嘅成本，亦都真係香港改變我哋嗰個綠色文化，真係令到我哋嗰個回收。整個嘅資源回收咧，可以做得更加好。依、這個正正就係嗰個理念推出嚟嗰個成個下游嘅改變嚟嘅。 但係安老院舍同埋傷殘團體佢哋嘅講法咧，就係話，譬如啲醫療嘅消耗品啊、尿片啊呢啲，其實根本都係冇得減，亦都冇得回收噶嘛。呢一度會唔會可能有一個嘅特別資助俾佢哋啦？ 其實如果你睇翻佢哋整個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好多嘢都係可以回收嘅，有啲當然唔得，但好多係可以嘅嘛，係咪？咁佢哋可以喺可以改、可以分類回收嗰啲，都可以減到好多嘅廢物嘅，係咪？咁剩翻嚟講咧，政府其實我哋喺一個嘅

称是结束以色列占领的必要举措，但承认存在过失。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上一節咧同大家講到話垃圾徵費咧第二度係延期啦，去到8月1號咧正式實施啊。咁大家對於政府嘅呢一個嘅舉動咧，有啲咩諗法，有啲咩意見？對於垃圾徵費啊，你哋嗰個嘅疑惑啊、憂慮啊，又會喺邊度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咁電話旁邊咧有何小姐喺度，早晨何小姐。 系早晨啊，主持。 请讲。 其实咧，即系阿处长咧，佢面对嗰个问题就系咧，啲人咧唔系唔识用个胶袋，系唔去用嗰个胶袋。咁如果系即系想话做到环保嘅效果，一定咧做嗰、那个嗰、那个循环，即系再用回收嗰、那个嗰度咧，应该要做得好好先得。而家你回收嗰啲咧，即系嗰啲绿在区，佢哋太少嘅地方，我哋动不动咧就要即系要搭车攞去嘅。咁如果系即系所谓大厦楼下咧，咁嘅三个箱啦，根本就冇人處理嘅，嗰啲回收翻嚟咧，根本就係當垃圾嘅啫。咁即係其實一家人一個家庭啊，你每日咧係好多嘢咧係可以回收嘅，反而咧淨係垃圾係好少嘅啫。所以你如果係日日咧即係咁推下群者出嚟話，用咩袋用咩袋，冇意思啊！根本你根本就係啲人係冇可能即係。一个屋企咧系时时咧摆几个袋喺度咧，就系堆嗰啲回收品。如果你近就唔同啊，即系做到咧系即系梗有阻紧咧，就有一间嘅。咁你形成一个习惯咧，你先至可以做到减少嗰个垃圾先得。因为你环保处长嚟噶嘛，你唔系即系垃圾处长啊嘛，你唔系主要去处理垃圾，系点样去推广环保啊？ 好啊，多谢晒啊何小姐嘅意见啊，佢就讲到咧，即系局方可能或者政府啊，应该可能咧就系加多少少绿在区啊，等大家咧方便啲去做个回收。咁你哋又遇到啲乜嘢困难，或者你哋咧又希望有啲乜嘢嘅配套，可能呢几个月入边可以做。多啲嘅咧，繼續打嚟18723111。咁旁邊咧揾嚟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啊。有房屋經理學會秘書黃榮樂喺度嘅，早晨，黃榮樂。 係，早晨。 早晨，早晨。不如問下你哋， 係。 你對於即係政府今次呢一個嘅延期啊，點睇咧？你哋？ 其實我哋學會嘅意見咧，就係個法例越早生效越好嘅。不過咧，其實局方咧有呢個安排。我記得我覺得咧都係回應翻社會嗰個嘅要求啦，似乎喺預備功夫咧係仲未係理順到，咁稍為延遲咧，俾大家可以多啲混亂，多啲討論同埋咧係宣傳咧，係對於以後推行咧係會減少一啲嘅可預見嘅混亂，所以我哋原則上都支持咧係推遲四個月咧。令到嗰個嘅執行更加暢順嘅。 其實咧，你覺得係有啲乜嘢嘅混亂，或者有啲乜嘢嘅程序之前一路都未理順到，四個月又夠唔夠咧？咁 我諗咧，以往喺宣傳上邊咧，嗰、那個嘅概念都比較簡單嘅。特別淨係成日都提到咧，係用紙皮袋同埋用標籤啦。咁我諗喺部分嘅大型屋邨咧，其實係。是簡單啲嘅，但係咧，因為香港仲有超過50%係私人屋苑啦，佢哋嗰個嘅建築嘅情況咧比較複雜性多好多嘅，例如有啲用緊垃圾槽啦，例如咧就係回收設施唔多啦，喺某一啲嘅情況裏面咧，甚至係個垃圾房好細啦，呢啲咧都係對日後進行徵費嘅時間咧。是在推行咧，是困難很多的咁喺政府嘅宣傳裏面咧，似乎咧對呢一方面咧未有好大嘅著墨。咁所以我哋都近期見到咧，好多普羅大眾都話唔係好清楚實際嘅推展係點樣。咁我諗呢啲咧都係好多人咧唔明白喺私人大廈裏面咧嗰個操作係點樣。而政府嘅屋邨咧，我覺得比較容易處理嘅，因為咧佢哋喺入邊嘅住客咧。是不會牽涉到一些額外的管理費的支出，因為如果有額外的支出其實政府都會承擔了，但是如果是私人屋苑那個額外支出呢就由業主來分攤，普羅大眾對於日後徵費之後呢可能給多了管理費，他們有很多的疑惑不清楚，好像呢就是在 已經買咗呢一個指定袋，買咗標籤之後，就已經完成咗自己責任，點解仲要俾多啲咧？我諗呢個係有好多誤解喺呢一個嘅普羅大眾裏邊。 嗯，但剛才你講到話，即係嗰啲可能有啲有啲嘅樓宇仲用緊垃圾槽或者回收設施唔多啊，呢啲問題都唔係一時三刻或者今時今日先至發現噶啦。咁其實你覺得喺由二一年去即係通過咗個嘅條例草案之後，到而家，其實大家做嘢嘅步伐係點樣咧？或者你哋點樣去即係推動其他啲物管公司其實去處理呢個問題咧，正視呢個狀況嘅？ 我哋嘅會員咧，其實好多都係喺前線裏邊咧統籌緊呢啲工作噶啦。咁咧就一路落嚟咧，其實我哋都同政府咧係有緊密嘅聯繫想就住一啲特別嘅情況咧，可以點樣去解決咧？咁令到我哋可以向業主嘅代表去解釋喺執行嘅時間，大家有咩留意？可能有啲咩額外嘅支出？大家都留意到啦，其實喺使用管理費裏面咧，管理公司咧其實係要徵得業主嘅同意先得嘅，唔係話管理公司就可以好隨意就係用咗啲管理費。咁喺增加呢一啲嘅支出嘅時間，其實我哋都要進行啲解說。咁坦白講，好多嘅業主咧，其實對於徵費，佢哋喺宣傳上面都覺得，如果我買咗垃圾袋。用咗十一標書就已經完成自己嘅責任咁，咁同我哋去喺日常咧，去向啲業主代表或者喺業主大會裏面咧，去解説呢一個嘅徵費推行嘅時間有乜嘢，佢哋係要牽涉喺裏面，可能支出多咗，佢哋可能唔係太過即係接受啊。當然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頭先我都聽到局長講啦，係要增加個回收量，這個我哋絕對同意嘅。咁喺現有嘅設施裏面咧，可能就係未曾達到呢一個嘅有效嘅一個結果。咁我哋咧係要審視咧喺唔同屋苑裏面咧，點樣去提升個回收量咧？包括多啲嘅回收桶啦，多啲嘅人手去宣傳啦，多啲嘅人手咧係去接收處理呢啲嘅回收物啦。呢啲全部都係喺而家裏面咧，我哋嘅會員咧喺日常嘅工作裏面都做緊噶啦。咁係要。好喺推行嘅時間裏面咧，要睇一睇業主佢哋嗰個嘅接受程度啦。其實我哋開會都要時間嘅，佢哋去了解成個制度係點樣樣，其實佢哋都要時間嘅。咁所以而家喺睇嚟咧，就真係嗰個嘅討論同埋嘅認知咧，就真係未曾完全成熟咯。 其實講到個額外管理支出咧，係即係多咗幾多咧？以百分比嚟計嘅話，同埋多四個月又係咪足以說服啲業主真係要俾多啲管理費？ 我諗咧就嗰個嘅清潔費嘅額外支出係幾多咧？咁咧就好多時都會按唔同嘅規模，即係大廈屋苑嘅規模、大廈性質咧，有唔同嘅調整嘅。咁我哋約摸估算咧，就係10%，即係十多個百分比啦。咁咧就我哋就考量過唔同香港嘅物業嘅性質，咁所以我哋咧就係平均咗一個嘅數值出嚟，就有冇14%-15%左右到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咧係最有可能咧喺屋苑裏邊會增加嘅一個幅度啦。咁當然喺兩個月裏面即係多四個月嘅宣傳期，係咪可以令到嗰個調整管理費會多啲嘅時候咧？咁我諗係會有幫助嘅，因為而家我哋其實都喺日常而家呢個時間咧，都喺推行呢個徵費裏面咧，同好多嘅業主立案法團同埋業主咧，係解說點解會增加咗呢啲支出。我諗係透過討論咧，佢哋係會明白多一啲。好多時咧，我哋去增加管理費咧，我哋甚至咧係要去呢一個業主大會咧嚟到解說。咁喺個業主大會裏面咧，好多時咧，我哋見到嘅情況咧就係當有調整管理費向上，特別個幅度比較大少少嘅時間咧，大家會比較關心，大家咧會熱衷啦落嚟啦，係出席業主大會嘅。咁透過呢啲渠道咧，就係可以咧係即係將嗰個宣傳同埋嗰個嘅實際嘅情況咧，向普羅大眾嘅業主咧 係嚟到解釋咯。咁我諗係有幫助嘅。 最後咧都想問一下，因為嚟緊真係要去推行嘅時候咧，即係我見咧之前都好多物管嘅公司都會即係擔心啊，究竟個監察係點樣去做啊？咁都想問一下，見到環保署之前係有教過四條橋噶嘛，包括咧就係加強巡查啦，即係叫看更得閒就兜個圈啦，裝閉路電視啦，喺大堂度貼啲告示，喺邊啲違規嘅樓層咧就告要去做警告啦，喺後樓梯嗰度埋伏捉人啦咁樣。跟住呢啲嘅建議，你覺得其實實際個執行嘅操作上面係做唔做到嘅咧？問題喺邊咧？ 呢啲舉措咧都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嚟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啲咧，可能即係執行上邊咧係比較大嘅困難嘅。例如咧，你裝 CCTV 閉路電視啦，其實喺屋苑裏邊咧採用閉路電視咧都有好多限制嘅，我哋都要了解一下。會唔會涉及私隱啦？業户會唔會有反感啦？另外一個主要問題咧，就係裝閉路電視其實都牽涉咧係唔少嘅成本嘅，要有好多額外嘅支出，呢啲係咪業主都願意俾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要考量，大家要去討論嘅。第二就係我哋啲同事可以行多轉咁。咁我諗我哋係願意嘅。不過咧，坦白講，我哋啲同事喺編制上面嚟講咧，佢哋嘅工作都好緊湊嘅。你話係咪可以好多時間可以分配到出嚟加強個巡邏咧？呢、這個我諗係有實際嘅困難。咁如果真係要加強呢一啲日常嘅巡邏，行多幾轉咧，咁似乎增加人手都可能有佢嘅即係需要啦。咁第三咧就係、是、我哋可唔可以似偵探咁樣？去揾翻嗰啲違規嘅業務出嚟咧，呢、這個咧我自己學會裏邊咧，都覺得有啲保留嘅，因為咧呢、這個可能咧直接咧就會同我哋嘅業務咧造成好多嘅矛盾，造成好多嘅爭拗。我諗我哋會提供資料俾有關嘅執法部門咧，係邀請佢哋進入嚟進行調查，由佢哋進行調查咧，就起碼就會俾我哋咧係更加即係持平啦，更加咧係有效率嘅。咁我諗我哋會去搜集相關嘅資料咧，交俾政府啦嚟到執法。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勸喻啦，用多啲嘅呢一個嘅通告去指出有一啲嘅唔合作或者違規嘅呢啲條啊，呢、這個我哋成日都做緊㗎啦。其實我哋日常唔係淨係講違規垃圾。有一啲嘅單位可能造成其他嘅滋擾，呢啲咧我哋都會用呢一個嘅通告嘅形式咧，嚟到勸喻嗰啲嘅違規或者咧唔合作冇公德嘅一啲業務。咁但係成效係點咧？就大家都理解啦，即係房署都有扣分制，係咪扣分就完全即係去阻嚇到咧？我哋啲通告其實都係個勸喻嘅一個性質，咁要睇下啲業户肯唔肯合作。咁當然啦，我哋都睇到香港嘅普羅大眾咧，受過教育，佢哋個功德咧都係有嘅。咁我們可能咧，一啲係一小眾啦。咁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嘅通告嘅教育咧，去宣傳啦，令到多啲人去配合翻佢哋嗰個嘅環境嘅衞生嘅重要性。 好， 咁呢個係我哋嗰個做緊㗎。 好啊，多謝曬黃明樂同你傾到呢度啦。有房屋經理學會秘書喺度嘅，咁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1嘅。有鄧女士喺度，早晨，鄧女士。 係，早晨。 係，請講。 我咧就喺土瓜灣嗰度住嘅，咁咧就我發覺咧，我哋住嗰條街咧。我由街頭行到街尾咧，我都揾唔到嗰啲三色回收桶啊！咁跟住咧就要行到去高山劇場嗰度，咁即係又有樓梯啦，又有斜路喎，咁就拎住嗰幾種三色回收嗰啲物品就拎去掉啦。咁掉得冇幾多次咧，就滿咯嗰啲桶，咁變咗咧就想話，即係其實我都想配合你哋政府呢一個咁樣嘅新嘅措施，咁但係都可唔可以即係方便下我哋市民咧？咁你嗰啲回收桶都要設多少少咯。咁同埋咧，有陣時就知道，即係其實除咗嗰三種三類之外咧，仲有第二啲嘅物品咧都可以回收噶嘛。咁但係就可唔可以俾一啲多啲資訊我哋清楚啲知道喺屋企附近究竟有邊幾類嘢可以回收，而嗰啲回收桶又係 設喺邊度咯。 嗯，你覺得如果譬如即係喺大廈入邊啦，自己有一啲咁樣嘅設施嘅話，係咪會好啲咧？如果要增加成本，你覺得個接受程度又點咧？ 嗱，我自己咧都同過我自己住嗰個屋苑嗰度反映個意見嘅。咁我都明白，因為即係大廈嗰個大堂咧個面積都有限，咁其實都好好噶啦，做得最主要嗰三式回收嘅嗰啲桶佢都有嘅。咁另外其他嗰啲即係比較少用啲，但又可以回收，譬如有啲嗰啲。電光管啊嗰啲啦，或者紙包飲品盒咧，就可能要行遠少少，咁先有得掉嘅。咁就變咗我都曾經反映個意見咧，就話啊，同屋苑嗰個管理處講，佢可唔可以即係將呢啲資訊咧，就即係都方便清楚嘅顯示俾我哋睇咁樣咯。咁佢都嘗試做嘅，咁啊整咗一張地圖咁，不過就可能時間倉促啦，咁我就唔夠眼咯，又睇唔清楚咯。咁我遲下會再同我哋嗰、那個屋苑嘅管業處反映意見咯。咁、但係我諗，即係你普通市民，即係真係要俾多啲呢啲人哋去想配合你個政策去掉嘢嘅時候，嗰啲回收桶設多少少咯。 好啊，多謝曬鄧女士啊。鄧女士就覺得資訊啊同埋回收桶咧都應該要加設多啲先得㗎。你哋又點睇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咧揾嚟有荃灣區石圍角關愛隊隊長文宇明咧，有講下，譬如關愛隊方面咧，又可以點喺區嗰度幫手做一個嘅宣傳啊，或者係提高市民意識嘅作用啦。早晨啊，文宇明。 早晨你好， 早晨。先问一下你有冇留意到啊？地区上面咧，对于即系呢一个垃圾征费啊、延期啊，大家个反应系点样呢？ 其實就當天宣布延期咧，我哋都已經喺街上咧，用街站嘅形式咧向街坊宣傳。這個咧由4月1日咧就去改到去8月1日延期嘅信息，我哋都同大家同街坊啊交代過一下嘅。咁樣咧，其實街坊嘅即時反應都覺得啊，延期都感覺到好嘅，咁就早幫你早啲講，我就唔使咁周張將一啲其他嘅物件啊咁早撇落嚟，即係放落嚟呢個收集站啦，即係我哋公屋嘅呢嘅臨時嘅垃圾收集處度咧，就咁樣。不過咧，其實街坊比較關心嘅咧，其實就係提出問題嘅，譬如不第日如果我哋啲垃圾徵費，比如話我屋企啲家居、家私啊、牀褥啊、梳化，如果要棄置嘅時間，個收費係點咧？就最似乎大家都比較集中去關心咗呢個以後啲大型物件咧，佢要收費標準啊、價錢啊，咁大家都詢問啊比較多咯。 嗯哼，咁呢個方面，你又覺得政府喺個推廣或者同你哋嘅溝通嘅時候嗰個嘅做嘅嗰個深度啊，或者叫你哋做嘅嘢個程度係點樣咧？ 嗱，我諗我哋即係政府就除咗同關愛隊溝通啦，我諗都要起通過傳媒啊各方面啊做多啲宣傳，解釋嗰個收費嘅標準都重要嘅。當然而家我哋知道嘅，當然有嗰啲按照唔同嘅嗰個垃圾收集垃圾袋嘅大細啊、重量啊，會有一個收費啦。咁但係我哋除咗呢啲日常嘅垃圾之外咧，我諗仲會。我哋比較即係如果一年近晚，大家可能諗得更多嘅咧，就可能啲有啲嘢要會換啊，啲家私啊，或者一啲嘅牀褥啊之類。咁嗰個其實真係嘅，而家可能未發生啦，因為你八月啦嘛。咁但係八月之後幾個月之後就會出現呢啲問題喎。咁我哋係咪建議政府喺宣傳啊啲標準上面咧多啲同街坊？解釋或者同市民解釋咧，咁我諗我哋通啲資訊咧，其實都有會俾到我哋關愛隊嘅。我哋關愛隊咧，通常都會去用我哋嘅方法啦，譬如用 Facebook 咧、WhatsApp 咧呢啲咧，咁會通知翻我哋啲聯絡到嘅義工啊、街坊咁，再通過我哋嘅義工嘅去宣傳。咁我哋亦都會搞一啲譬如話係街站啦，或者係一啲嘅小型嘅居民大會啦，去講解，咁或者請一啲有關部門咧。再嚟講解咧，咁我諗咧，大家個資訊流通得更快， 同埋居民接手更多咧，我諗會對對以後嘅工作推廣，我諗會有好處咯。 嗯哼，其實咧講緊話啲大型垃圾啊、大型傢俬咧，即係要買一個$11嘅收費標籤噶嘛，即係之前都有去講啦。咁、但係你咪覺得政府喺嗰個宣傳嘅力度上面係唔夠咧？你咁樣講嘅話？ 我諗咧，因為如果我哋即係當日就已經係即係喺個街站度做諮詢啊、做成啊咁樣咧，其實可能啲哥哥姐姐多啲啦，佢其實就都比較少留意具體嘅措施嘅。咁當然我哋會解釋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問題就係我俾嗰、那個喺政府嘅資訊宣傳上面，我諗可以再會加多啲、加深啲。咁尤其是同我通過關愛隊啊，我同我哋去研究啊，或者由我哋去人對人面對面咁宣傳嗰個效果咧，我諗可以補充到嘅傳媒嘅大波上面嘅宣传嘅，咁我汇报，我谂会有更有效果啦。系 咁，具体其实关爱队可以点样做，或者有冇啲需要协助嘅地方咧？转头啊，九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想继续同阿文宇明倾下噶。如果各位嘅听众观众咧系想继续留意住呢个嘅话题，或者想加入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一阵间可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2024年1月22日，约70000人参与香港马拉松赛，超过840名跑手受伤，一死一危殆。天文台预测，星期二市区最低气温约7度，高地可能出现结冰。陈茂波指，预算案充分兼顾公共财政状况，尽力推出适当平衡措施。哈马斯为突袭辩护，称是结束以色列占领的必要举措，但承认存在过失。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我哋头先咧就同荃湾区石围角关爱队队长文宇明咧就倾到政府咧推迟垃圾征费嘅实施日期咧去到8月1日啊！咁究竟喺社区嗰度，其实市民嗰个嘅忧虑啊、关心系喺啲边一度咧？作为关爱队又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啊，请翻文宇明出嚟同你继续倾呢个话题。早晨，文宇明。 系早晨，早晨，主持系。 头先你都讲到咧，就系话即系都会做多啲嘅活动咧，就系推广。俾街坊知道究竟垃圾徵費嗰個嘅做法係點？其實大概諗緊個形式係點樣嘅咧？而家政府話即係都希望個信息可以入屋啊嘛。你哋嗰個諗法點樣先至能夠入屋做到呢樣嘢？ 其實我哋恆常都有幾個做法嘅啦。就根據翻我哋區嘅就點樣，一個就係街站啦，一個咧就係家訪。咁基本上面咧，我哋通過呢兩個模式之都會面對面咁同街坊解釋啊，亦都係詢問下佢哋嘅意見啊。咁呢個都重要嘅。除咗呢個之外，我哋會通過我哋嘅啲嘅社交Facebook 啊、WhatsApp 啊咁啊通知佢街坊啦。另外，我哋都會趁住一啲嘅假期時間，我哋都會搞一啲小型嘅集會或者講座咁去出講，主要就通過我哋嘅義工去用一個人傳人嘅方法去將啲信息去得更加細緻一啲，咁我諗會效果會好一啲咯。 其實而家有冇做緊嘅咧？即係你哋做緊啲唔同嘅活動嘅時候，有冇推廣埋垃圾徵費嘅咧？ 其實我哋都會嘅，因為其實我哋趁住咧就嚟農曆年之前咧，我哋都會做一個義助長者結家具啊。咁我哋通過你即係會通過發動啲義工去幫啲獨居雙老嘅做一啲簡單嘅清潔工作啦，或者甚至如果條件許可咧，我哋都會幫佢收拾一啲嘅所謂垃圾啊，幫佢處理佢。咁呢個過程裏面我哋都會同義工做briefing咧，同時亦都通過呢啲比較大嘅。大型嘅一啲嘅服務活動咧，就落到去我哋一啲長者上面咧，長者家庭上面咧，希望即係將啲信息能夠傳得更廣咯。 嗯哼，咁其實譬如你哋去接觸啲哥哥姐姐長者嘅時候咧，佢哋對於譬如要俾錢抌垃圾嗰個接受程度點樣嘅咧嚇？ 其實呢個老實講，一講到呢樣嘢咧，大家都即係就都會有少少係。 即係保留啦。咁當然我哋正面宣傳正面嗰方面嘅，譬如話呢個始終都係為咗我哋嘅環保啊，為咗我哋嘅清潔啦，咁大家都 OK 嘅。但係你如果當然係有啲長者咧，譬如話啲獨特別啲獨居啊，或者啲比較一啲即係比較隱蔽一啲嘅咧，我哋揾到佢咧，佢睇到呢個問題上面咧，佢哋都會有一啲疑慮啊，甚至乎哎呀，點解即係擔擔手要收錢啊？即係佢哋有個別啦，有少數咧，仲係唔係好明白嗰個我哋徵費嘅意義、環保嘅意義，始仲係需要教育一段比較長嘅時間。 所以我就見都有一啲團體咧，就話即係都請政府安排關愛隊，就幫一啲嘅殘障人士喺垃圾收費之前，可能清曬屋企嗰啲大型垃圾啊，幫啲垃圾分類啊，咁樣去做。你哋可唔可以即係做到啊？ 嗱，我要諗，我哋要睇翻每一個隊佢嘅實際情況啦。咁我哋嘅，譬如我嗰隊咧，都基本上面都係義工啦。咁佢義工當然係業餘啦。咁佢哋嘅要按照佢哋嘅體力啊，同埋佢哋嘅時間分配工作即係參與我哋嘅義工工作咧，呢個重要嘅。其實我哋都喺個傑家居裏面，我哋都構思緊咧，係邀請緊其他一啲嘅，除咗我哋嘅義工，其實我哋有啲學生幫手嘅，啲中學生幫手嘅。咁其實我哋都同房署啊等嘅協商咧，譬如話對一啲嘅殘障或者嘅隱蔽啲嘅長者啦，咁佢哋實際咧，老實講，我哋巡視過嘅，我哋家訪過嘅，咁其實啲都幾大量嘅，咁咧未必係我哋現有嘅義工可以做到咧，我哋會徵得一啲譬如話中學生嘅同意啊，家長嘅同意啊，咁亦都要房署嘅配合啊，房署清潔公司嘅配合啊，咁我哋將啲垃圾咧，即係嗰啲唔用嘅嘢啦，咁你搬出嚟咧，放喺門口，由清潔公司嘅同事或者房署嘅同事幫手搬落去一個嘅垃圾收集站度，咁就會適合一啲。咁我諗就未必一刀切，因為其實就要睇翻每一個隊佢嘅工作能力同埋方式咧，同埋佢嘅情況都，埋個區內嘅情況係點嘅？要接受呢種嘅服務嘅街坊。數量又是怎樣，我想都重要的，因為如果太重太大量的時間呢，其實我們比如說啲衣櫃咁話，或者雪櫃咁，你即係唔一定係一般我哋嗰啲義工個體力上會擔得起個嗰、我哋都要考慮嗰個支援啦。係、 明白，好多謝曬你，文宇明同你傾到呢度啦。文宇明咧就係荃灣區社衞局關愛隊隊長嚟㗎，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423一啦，發表你哋對垃圾徵費嘅嗰個意見。而家咧喺電話旁邊有梁太喺度啊，早晨梁太， 早晨啊， 係你， 我有三點想講嘅， 好請講 嚇。第一點咧就係政府呢個政策咧，我覺得係本末倒置嘅、政府咧就應該係將嗰啲廢物回收嗰啲設備咧做好曬，剩翻出嚟嗰啲先係垃圾，然後咧就先至去垃圾徵費嘅。咁、譬如依家嗰個綠在區啊，每區得一個咧，就係、是、非常之唔足夠啦。咁同埋咧就嗰啲每座嘅大廈咧，嗰啲三色回收桶咧，亦都未必係一定有嘅。就算有咧，都唔係定時去清除啊咁樣嚇。咁依家政府咧就係、是、不停咁樣喺度解釋啊嗰啲即係垃圾袋啊，係點樣買啊，點樣用啊，咁係一啲都唔啱啊，一啲都唔夠啊嚇。第二點我想講咧就係、是。早日呢局長曾經解釋，如果係有啲人唔遵守呢個法律呢，唔用呢啲垃圾袋呢，咁大廈嘅管理處呢就可以執手尾呀，或者叫包底咁樣。咁係咪即係鼓勵咗啲人冇跟法律做呢？咁呢個又係唔係方法嚟嘅，我哋應該去捉嗰啲唔守法嗰啲人嘅。咁、第三點呢就係、是、我哋依家去譬如主婦去買嘢啊、買餸啊、買物品咧，咁都有啲膠袋嘅。咁我哋依家就係利用呢啲膠袋咧做垃圾袋啦，咁然後抌垃圾嘅。咁第日咧要用嗰啲俾錢嘅垃圾袋，咁我哋啲膠袋咧又係多出嚟，又係變成垃圾咯。咁呢個政府咧係冇回應過嘅，唔知係應該點樣做嘅嚇。咁、我希望政府咧可以重新考慮做好曬嗰啲回收設施咧，然後先至好講。 垃圾徵費。 好啊，多謝曬梁太嘅意見啊！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至於咧，頭先梁太講到話嗰個咧容許管理公司執手尾嘅問題咧，其實之前咧，阿局長被追問咧就係話，會唔會即係譬如管理公司主動喺啲大型嘅大垃圾桶嗰度放置一啲大嘅指定袋，有冇違法啊？係俾管理公司執手尾，會唔會變相鼓勵市民唔用指定袋咧？當其時局長個回應就係話，根據指引咧就唔建議管理公司慣性擺呢啲大嘅指定袋俾住户去放垃圾嘅，強調咧居民都係要買綠色嘅指定嘅袋嚟到去抌垃圾，如果唔係咧就屬於係違法噶啦。仲講咧，如果管理公司習慣咁樣放嚟放呢啲大袋去幫手執手或者係執手尾嘅話咧，就會增加咗管理屋苑嘅嗰個管理嘅成本添咁樣。咁大家點睇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仲有多位嘉賓講呢個話題啊，有環團綠色地球總幹事劉子峰喺度。早晨，劉子峰。 系，早晨，张国荣，你好。 你点睇政府今次呢个延期啊？头先局长就话，即系通常见其他地方咧，即系要去推行垃圾征费啊，或者啲呢个嘅减费嘅话，可能都要3至5年嘅时间去移风易俗。你点睇咧？香港嗰个时间个使用上面， 其实香港人个适应性咧就好快嘅。咁如果喺即系处方教到市民乜嘢嘅有效方法去減少我哋嘅廢物嘅製造同埋棄繳咧？其實市民就唔需要話太擔心。咁我哋減少咗個廢物咧，你買嗰個袋啊，自然即係可能買個細啊，或者買個大嘅，可以一個袋用幾日。咁當然啦，嗰個回收嘅配套設施要再加強啊，而家係唔夠嘅。譬如話廚餘嗰個回收亦都係即係遠遠不足啦。咁如果你俾家家户户係更方便可以回收到廚餘嘅時候，其實呢啲嘅可腐壞嘅垃圾，你收咗佢分開咗乾嘅垃圾咧，擺多兩日都唔會臭。咁呢個就方便咗市民啦，咁就可以釋除大家嗰啲嘅擔憂咯。 嗱而家咧政府就話多4個月咧，要重點就會擺落去咧，即係點樣宣傳啊，做一啲比較實在實地嘅演示啊咁樣嘅。你嘅建議或者你嘅諗法又係點樣咧？贊唔贊成佢哋呢個做法咧？ 我都同意嘅，因為你政府嗱，佢話咗政府嘅樓宇大廈去做先，俾多一個好嘅。即係 example 嘅例子俾到其他嘅市民去睇嘛，咁呢個咪佢做好個一個靚嘅一個示範俾大家睇，咁大家咪即係跟住做咪唔會錯咯。佢都話會揾啲私樓就俾垃圾袋佢去做一個示範嘅作用，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都幾好嘅做法。咁佢快啲就去執行推行出嚟。俾傳媒廣泛去報導，大家去睇，咁大家就唔會話，即係而家好似好多疑問咁樣。其實呢個垃圾徵費嘅一個法例咧，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㗎啦。你一近香港嘅有台北市啊、南韓咧，人哋早20多年前都做啦，個成效咧都相當好，喺垃圾嘅棄掉量咧減咗3-4成咁多，而回收嘅情況咧就去到50多-60%咁高嘅，而家香港個回收率只係32% 啫，咁所以呢度係有空間，如果我哋做得好，政府又藉呢個機會將我哋嘅回收嘅配套設施咧，又加強佢，我哋正可唔可以正面去睇呢件事？咁嘅時候，大家要俾，當然冇人想俾垃圾費㗎，即係咁，但係大家做好環保嘅源頭減費啊，同埋呢個清潔回收，其實要俾咧。都是一個很少的數目，比一般的市民來說，尤其是中產，真的不會肉赤的。 我見你多次都講到啲回收配套，你又點睇？其實而家香港嗰啲回收配套啦，見幾位聽眾打嚟都講，譬如綠在區區實在太少，你又覺得係咪咧？ 是的，你真的要增加。嗱，而家綠在區區加埋嗰個綠點咧，就大概有45間。咁呢個咧就我諗佢真係要增加，呢個政府要擺資源落去，就唔好怠慢啦。咁18區你要看啦，個區係大嘅，你咪擺做多幾個咯。咁政府亦都話喺公共屋邨咧就會擺啲細型嘅綠景點啊，咁呢個係好事啊。咁但係私樓方面，大型嘅私樓咧，咁佢都可能要考慮有啲類似綠酒店嘅設施，去幫助市民去可以更方便去回收佢哋嘅嗰啲乾淨嘅回收物咯。 其實而家去睇嘅話咧，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做垃圾徵費，市民要去做好個回收，除咗譬如增加呢個綠仔點啊，或者綠在區區呢一啲之外，你有冇留意仲有冇啲乜嘢嘅回收設施，可能其實都係好缺乏嘅，好急需要馬上要去處理增加嘅咧？ 廚餘啦，一定係廚餘啦。咁無論係商界或者係家居。廚餘都是一個大的份額的，那廚餘佔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份額是大概三成的，那尤其是在食肆啊、商場那些很多食肆，他們都很想有一個方便的回收廚餘的系統，有了呢他們就可以將廚餘分了出來去這裡回收，就不用說增加他那個即係油垃圾嘅成本，呢度係一定要加強去做。除咗呢啲硬件之外咧，我覺得政府一定喺個教育嗰度咧，一定要比而家更加去強化佢啦。落區無論係透過其他嘅政府部門啊、教育處啊、其他嘅部門一齊去推動全民嘅嗰個公眾教育，對認識我哋一個處理廢物嗰個架構由可。即係重用減少呢個開始啊，直至到回收都係需要做，唔係我哋唔可以單靠回收，一定如果我哋市民一個好嘅環保又知道咗源頭減廢嗰個重要性同埋嗰個更好嘅效果咧，大家就會少買譬如話即啲紅色器嘅樽裝水，大家去買外賣都會帶自己嘅餐盒。帶自己的刀叉，咁咪少即刻減少咗嗰啲要棄掉嘅呢啲即棄嘅塑膠廢物咯。咁樣源頭係好有用，但係唔係咁多市民係話掌握到呢樣嘢，所以政府咧就要加強呢方面嘅教育同宣傳啦。 嗯，頭先你講到咧，即係無論係個廚餘啊，或者係啲回收嘅設備啦，或者呢個教育啦，其實喺個法例通過咗之後咧，或者之前其實喺度討論嘅時候，都好多時間係可以去做噶嘛。你又點評論政府喺呢段時間入邊嗰個工作嘅嗰個成效咧？ 似乎係做得唔夠密集嚇，我只可咁講。咁但係即係我哋向前看啦，我哋由而家開始加翻強佢，係啦，即係以往做得唔足夠嘅咩？咁承認咗就加強佢，係啦，落區去多做，同埋政府唔係自己一個環保署自己做，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做，聯同可以係話社區團體、環保團體、區議會一齊去全民咁樣去做咧，其實個效果咧就會更快傳到入屋，係咪？淨係單靠即係環保署可能嗰、那個即係推動力係唔夠，咁我哋政府要全民一齊去做啊嘛，咁咪得咯。 好啊，多谢晒你，刘子峰，同你倾到呢度先。刘子峰咧就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嚟嘅，都系讲到咧就系呢个嘅垃圾征费啊，延期四个月推行。咁大家继续有咩意见嘅话，都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收费押后至到八月一号实施，政府部门同相关楼宇四月一号试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四月起会先由政府部门做起，挑选其中一啲大楼实行。如果到時市民有疑問，當局會解答，亦都會安排傳媒拍攝，讓市民熟習。政府亦都會向區議會和關愛隊講解，將信息傳開去。謝展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強調，並非無故煞停措施，而是用較好方式更多時間解釋清楚，又或其他地方一般都需要3至5年時間去改變。對於網上有人質疑指定垃圾袋是不是容易破爛，謝展環認為是錯誤信息，強調指定垃圾袋通過相關標準，當局已經拍片解釋。

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阿本，头先极乐集团的负责人点名要你做他们的法律顾问，你这个衰仔不会做这种令自己蚀底的事的。 老何，你这次真的误会了我了。我参加追光救援队不是为了去见什么目标客户，我们用生命拯救生命，不是为了赚钱。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2024年1月22日，约7万人参与香港马拉松赛，超过840名跑手受伤，一死一危殆。天文台预测，星期二市区最低气温约7度，高地可能出现结冰。陈茂波指，预算案充分兼顾公共财政状况，尽力推出适当平衡措施。哈马斯为突袭辩护，称是结束以色列占领的必要举措，但承认存在过失。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今天跟大家关心一下身体健康相关的话题。卫生防护中心上个星期三最新的一些流感数字就讲到，譬如是新冠病毒的那个流行的情况，就是话到最新监察的数据显示，本地的新冠病毒的那个整体活跃程度在过去几个礼拜有所上升。而变异病毒株的监测方面，JN.1已经成为了最流行的变异病毒株，就是看到它占了污水监测样本都是大概 94% 的，而 XBB 和其后的代谱是占比就下降大概 5%。 现在他们就说没有一个证据显示 JN.1 会比起 XBB 和其后的代谱是引致更严重的疾病的。但是其实讲到 JN.1 和 XBB 两种病毒株有什么的区别呢？对人体的个健康的影响又有没有分别的呢？我们找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讲座教授孔凡丽教授同我们谈这个话题。早晨，教授。 早晨。 都要问这个问题先，其实 XBB 和 JN.1 即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有没有什么的分别的，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去留意呢？ 其实整体两种的变异病毒株其实都是相近的，即是都是第一都是 Omicron 的变种病毒株，其实都是讲在那个BA.2 那里是分出来的。其实一路以来呢，近这一年来讲呢，主流的病毒株呢都是 XBB 的病毒株为主的。之前流行紧的其实就是一个讲紧是 XBB.1.92 那个的病毒株。中间再分拆出来呢，其实就是有 HB1 和 HK3 的。这个呢就是比较常见，和 XBB.1.9.1 常见的即是主流病毒株。 咁但係近呢大概一兩個月咧，就有一個新嘅變種病毒株，就係 JN.1 走咗出嚟。咁嗰個咧就離開嗰個 XBB 嗰個變種病毒株有段距離嘅，就係喺嗰個 BA.2.86 嗰個分叉走出嚟。咁整體嚟講咧，其實就同其他嘅 XBB 病毒咧 JN.1 咧，其實係冇太大嘅分別嘅。整體嚟講，其實都係比較輕症為多啦，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好似其他上呼吸道病毒，一啲好似感冒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咧，佢有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嗰個我哋所謂嘅免疫逃逸係更加嚴重。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可以係譬如佢個傳染性更加高啦，佢嗰個嘅疫苗嗰個對於佢嘅作用可能係冇之前對 XBB 咁好嘅咁。佢就變咗佢嗰個傳染性係比 XBB 係更加強。咁一般人嚟講咧，如果係一般健康嘅人士咧，其實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基本上係大家都打咗四針五針疫苗，亦都有感染過，咁所以整體嗰個混合免疫屏障係好高。但係一啲比較高危嘅人士，即係講緊係譬如長者啊。長期病患人士啊，咁就要小心啦，因為JN.1 其實都係可以引致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包括係肺炎啊，或者一啲其他嘅併發症啊，內臟嘅衰竭啊，甚至乎一啲即係要甚至乎引致死亡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掉以輕心，係公衞人種。 咁對佢哋嚟講有啲乜嘢建議俾佢哋？因為頭先聽到你講話，就算打針，其實嗰個嘅效用都冇之前嘅嗰啲咁高喎。咁最後啲咩可以做咧？ 嗱，雖然嗰、那個免疫逃逸比較嚴重 ，JN.1 但係咧個疫苗現時我哋即係最新嗰個嘅加強劑咧，講緊係XBB 嘅。一價嘅疫苗啦，咁嗰兩款一價疫苗其實都係 mRNA 疫苗嚟嘅，即係講緊係伏必泰或者係莫德納。咁嗰、那個臨床研究顯示咧，其實嗰、那個抗體嘅產生啦，針對翻 XBB 同埋 JN.1， 以至到嗰個嘅保護力咧，其實都係足夠嘅。雖然佢唔係一模一樣。同而家流行緊嗰個變量株，但係好貼近嗰個 JN.1 嘅，咁所以嗰個加強劑咧，其實都會係有好好嘅保護力，尤其是係講緊係高危嘅人士咧，係應該係要盡快去接種呢個嘅加強劑。 有冇話譬如係幾時打啦，點樣打啦，可能係比較係嗰個保護力會更強嘅咧？ 其實現時已經係嗰個嘅。新冠嘅高峰期其實已經嚟咗㗎喇。咁但係都係咁講啦，我相信會維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可能去到春節之後都會維持到。咁所以呢如果未接種嗰個嘅加強劑嘅公衛人士呢，應該要盡快去接種。因為其實整體嚟講可能都要兩個星期先至可以產生到嗰個嘅即係嗰個足夠嘅抗體。當然啦，其實如果做加強劑可能有啲快嘅，七日都得嘅。但係我哋唔好等啦，因為有機會有啲人士可能要兩個星期先產生足夠嘅抗體。咁所以咧係趁春節之前，大概呢段時候咧就盡快接種嗰個加強劑。咁變咗咧，你過年嘅時候其實就會安心好多。 我見到你之前有建議就話，即係混合接種唔同嘅 mRNA 嘅疫苗，咁啊降低重症，即係同喺新冠咧都有一啲嘅效用喺度嘅咁。咁其實係咪你都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打嘅話，可能盡快啦，新年前打啦，同埋咁係咪溝針都係一個選項咧？ 係嗱，溝針有唔同嘅即係情況啦。第一個情況就係你本身，我諗最常見應該就係、是。本身你打開科興嘅滅活疫苗，咁因為滅活疫苗咧，其實現時咧冇再有新一代嘅滅活疫苗出現，咁基本上現時用緊嘅咧都係個原始病毒株嘅，咁所以其實離開嗰個嘅現時嗰個嘅XBB 或者 JN.1 咧，其實好大嘅差異嘅，咁變咗其實嗰個滅活疫苗其實個加強嘅作用係好少噶啦。 咁所以我哋唔建議咧係再用翻嗰個嘅滅活嘅疫苗作為一個加強劑。我哋係強力建議咧，係打開滅活疫苗嗰陣時咧，其實可以係抽針，可以轉針係打 mRNA 嘅疫苗。因為 mRNA 疫苗咧，現時嘅新一代嘅 mRNA 疫苗其實係最貼近而家流行緊嘅 JN.1 同埋 XBB 嘅變種病毒株。咁所以咧就可以係所謂抽針啦，就轉平台由滅活轉去打呢一個 mRNA 疫苗。咁呢個係第一個所謂嘅即係抽針啦嚇，亦都非常之安全，亦都好有效。咁另外一個所謂嘅抽針咧，就係講緊係你可能本身打開復必泰嘅，就而家咧就轉平台去打莫德納啦嗰個嘅 mRNA 疫苗，其實相近嘅。咁有啲研究顯示咧，就算 mRNA 轉平台咧，由復必泰轉去打呢一個莫德納咧，其實嗰、那個第一好安全啦。第二嗰個嘅效用咧，其實都係個抗體咧，就係、是、會更加高嗰、那個加強嘅抗體。咁嗰、那個保護力可能會再好啲少少添咁樣。咁但係最重要係安全咯。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是、要留意翻，就係現時我哋政府嗰個嘅接種疫苗接種計劃咧，就係冇得揀嘅。其實你去到嗰個門診或者去嗰私家醫院。你係打嗰個嘅 mRNA 疫苗嗰、那個，無論係復必泰或莫德納咧，佢係冇得揀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其實唔需要諗太多啦，因為其實第一好安全。就算你真係打開復必泰，而家打莫德納咧，其實都唔需要擔心，亦都可能個效果會更加好添。 好啊，最後咧，教授一句嘅啫，呢、這個嘅新冠，你就估個高峰期可能去到新年之後先至完啦。咁流感嗰個嘅高峰期咧，又點樣呢？如果兩個嘅交叉感染， 其實流感嘅高峰季節已經嚟咗噶啦。咁現時我哋見到嘅情況咧，就係重症嘅新冠係比較多啲嘅，喺瑪麗醫院我哋見到，咁佔咗大概八成係嚴重新冠嘅。大部分長者或長期病患者啦，有一小撮嘅部分咧就係流感嚟嘅。咁我相信咧，而家係可能係新冠嘅正高峰期。咁慢慢咧就希望可能會回落翻啦。咁跟住咧，我相信春節嘅時候咧，流感嗰個真正最高峰期就會開始出現。而嗰個嘅重症咧，亦都會開始會係多嘅。 好啊，多謝曬。 盡快接種兩款嘅疫苗。 好，多謝曬孔凡毅教授。大家咧即係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都有聽眾張小姐喺度啊。早晨，張小姐，有咩意見？ 係我想對於政府嗰、那個垃圾徵費喎有啲意見嘅。 我話請講。 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佢個重點咧，而家佢成日講話教育啊、宣傳，其實應該個重點咧係放喺嗰、那個。環保意識嗰度點樣去保護呢個地球啊嘛？佢就成日去講而家新嗰個政策咧，就話懲罰懲罰。即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我相信人咧係中意係嗰個鼓勵同埋教育咧，係會做得好過用懲罰個方法。嗱，你可以兩樣嘢都做，不過就應該個重點側重喺邊度咧？咁樣希望政府咧就去考慮呢樣嘢啦。 好啊，多謝曬張小姐嗰個意見啦。仲有陳小姐喺度，爭取時間聽埋陳小姐嘅意見。早晨，陳小姐， 係，我覺得垃圾徵收費咧，其實係要嘅，不過我覺得係應該就推行教育方面好少少，因為其實而家啲我同屋企人開始而家為咗要收徵收費用咧，就而家好多嘢咧，可能平時擺埋一邊唔用嘅，都會要即係。費事再俾錢去掉啦，咁就所以好多嘢可能用得都掉咗佢。但係咧，我哋而家都會好保守，係咪會去購物咧？咁所以而家呢個經濟環境底下咧，咁樣去推行呢個垃圾徵收費咧，我覺得係唔可行嘅。同埋應該教育下一代係應該係應用得用，應使得使，就唔係話佢要徵收費，只不過係佢增加佢嘅庫房收入。我覺得呢樣嘅重點。 好啊，多謝曬陳小姐啊！咁大家咧都講到啊，垃圾徵費咧有唔同嘅意見啊，無論係話增加嗰個嘅環保意識啦，用一個鼓勵嘅方法啦，亦或是咧究竟喺呢個時間啊，應唔應該去推行咧，都有唔同嘅諗法嘅。咁我哋咧休息一陣啦，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咧小巴司機嘅外勞嘅嗰個狀況。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有人以为一旦离开了校园， 學習生活就會完結。其實活到老學到老，人生根本離不開學習。學以致用這本書由美國知名傳媒人湯姆·范德比爾特所著，深入探討了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持續終身的自我規劃。書裏面講述了作者因為要成為父親而明白到自己停止學習新事物的狀況，因此他決定改變這個現象，挑戰自己學習新技能。 作者发现，成年人不善于学习的原因主要同生理有关，因为研究发现，七岁的小朋友平均比成年人拥有多 30% 的神经元来吸收新信息。换言之，小朋友的大脑比成年人更加灵活，但是这应该不减成年人继续学习的动力。作者提及的两位加州大学的教授，他们研究成年人学习新技能的过程，将它分为新手、初学者、玩家、熟练者和专家五个阶段，强调了从新手晋升为初学者所需的努力和困难。范德比尔特以冲浪为例，指出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学习，并且强调人要练习到新技能变得自然而然，才是真正学会的关键。 在书里面还讨论了最佳的学习方法，有一个实验比较两组初学者分别接受书面指导和观看实际操作的影片，结果就发现原来观看实际操作的学习效果是会更好的。这本书通过作者的经历和研究发现，呼吁读者在成年之后仍然保持学习习惯，并且强调不断练习和实际操作的重要性，以发展新技能并持续成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学以致用》，作者汤姆·范德比尔特，由亲子天下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千禧年代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啊，咁啊，同大家咧最尾讲下啲外劳嘅小巴司机啦。咁我哋请嚟有西贡12号线专线小巴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志华嘅。早晨，冯志华。 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啊，嗱，我见你哋公司咧就有30个外劳司机嘅名额嘅，已经有7个人嚟咗香港啦。咁其实之前大家都关心咧，即系嗰个考试嘅嗰个问题合唔合格嗰个状况，你哋嗰度嘅情况如何啊？ 其实我哋咧就2月6号咧，佢哋就会开始学嗰个路线，即系考试嗰个路线啦。咁14号嗰日咧，就7个司机都嗰日去考试噶啦。咁其实都有啲紧张嘅。 系咪好快就知道考试结果，定系而家已经即系合格定未？系。 即刻知嘅，即刻知嘅，即刻佢考完个，即系兜完个圈，佢已经个知道自己合唔合格咁样样噶啦。 咁而家系咪都叫做合格晒啦？ 未啊未啊，14号先去考试啊！ 哦，即系下个月先至开始去考试嘅。 系啦，冇错冇错。 咁因为咧考试嗰度咧，即系其实如果唔合格咧，其实又要再考噶嘛。咁呢度咧都有啲公司都话个费用都喺翻度啊。你哋嗰个嘅谂法系点样咧？即系如果考试唔合格嘅话，咁你哋会点处理啊？ 其實都我諗大部分行家都一樣㗎啦，咁第一次就俾佢哋考啦，咁其實都係考多次左右嘅啫，因為再考多次其實我哋都要再俾嗰個考試費啊、學車費咁樣嘅，咁其實因為香港學車啊、考試其實都唔平嘅，計翻差唔多每一次都要10,000蚊左右，咁如果你真係fail咗兩次，我哋已經淨係嗰個考試費啊、學車費都俾咗成20,000蚊㗎啦，每一個司機。 你哋會點樣即係有冇得催谷咧，定點咧？ 冇噶啦，如果我哋都同佢即系之前都倾好晒噶啦，如果真系两次都唔合格，咁其实我哋都会即系取消合约啊，咁将嗰个 quota 再翻国内再聘用其他司机咁样。 咁如果喺国内度聘用个司机嚟，其实嗰个需要嘅时间系几多咧？即系如果真系唔好彩啊，出现头先你讲话啊唔合格，又要翻去又要再请人嘅话，其实呢度一来一回可能要嘅时间，你哋预计几时先会有人正式投入到服务咧？ 我哋而家嘅經驗嚟講，就大概4至6个星期左右啦。咁因為聘用完，即係我哋 OK 咗之後咧，就會將佢嘅資料交俾入境處做審批嘅。咁嗰度大概要4个星期。咁審批成功之後，再交翻俾國內嘅勞務局攞佢哋個 visa 咧，又大概4个星期左右。咁其實中間又已經冇咗2个月噶啦。 你哋對於呢個嘅時間有冇啲乜嘢嘅想法啦？ 其實真係比較長嘅，因為我哋咁樣等啦，兩個月啦，中間其實會有時有啲變故，咁有時可能個國內司機覺得太長，中間又揾到其他工，咁佢即係最後turn down咗個 offer， 我聽都係有嘅。 嗯，我見而家啲國內司機即係佢哋嚟到咧，其實都話啊嗰、那個嘅駕駛文化可能淨係左同右嗰、那個嘅，譬如邊個優先，其實佢哋都可能會要啲時間去習慣嘅。咁譬如你哋公司有冇一個嘅點樣培訓佢哋啊？抑或是係咪都要要去試一段時間先正式俾佢哋係去，就算合格咗都落先至培訓完先至正式落場揸咧？ 嗱，咁我哋而家嘅情況就係其實佢哋落嚟嗰陣時已經幫佢攞咗香港嘅一二號駕駛執照嗰個牌㗎啦。咁我哋公司亦都有部工程車嘅，即係平時放我哋用咁樣啦。咁而家就俾佢哋開始揸住先咯，就係西貢嗰個範圍。咁我哋有個司機，即係比較年資即係經歷長啲嘅司機咧，就會坐佢隔離一路同佢講條路線點樣行啊，邊啲位要注意啊，邊度可能多客人上落啊。咁其實每日佢哋七個都會輪住去揸個。部车咁样样嘅， 我嗰阵就咁听啦，个考试费啦，佢哋落到嚟嘅嗰啲即系相关嘅，譬如住宿啊呢啲费用啦，再加埋都有一个嘅资深师傅就负责要去教住佢哋啦，训练住佢哋啦，呢度好似都有一大嚿嘅成本喺度，你哋点样衡量即系请本地司机同埋引入外劳呢一个问题咧？从成本方面， 其实。成本嗰度，因為呢班司機咧，佢係一落嚟，我哋係要出咗錢先嘅，即係佢其實未幫公司做任何嘅工作，我哋已經不停咁出糧俾佢嘅啦。咁對，當然對比香港司機嚟講，佢一嚟應徵，第二日教下佢條路，可能一個星期後已經可以開工，咁啊相距好遠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唔係我哋唔想請本地司機，因為真係冇人入行。最主要個原因就係、是，即係四廿零歲嗰啲司機，其實而家已經好少嘅喺我哋公司嚟講，可能都已經去到。五十啊，六十岁左右。 你哋预计其实几时有机会正式落到场啊？即系嗰啲外劳嘅司机。 如果好彩佢哋14号 pass 到，咁我哋预有一个星期表俾佢哋揸嗰架小巴，即系正式可以上架小巴度揸啦。咁啊，兜下学下啲环境咁样样咯。咁我谂一个星期后其实已经可以即系正式开工咁样样啦。 即系预计可能系二月就中下旬。 系啦，下旬左右咯。 嗯哼，你有冇信心咧？或者嚟紧会唔会话阿沈姐呢七个司机点嘅状况？你哋有冇需要再请多啲嘅外劳司机添咧？ 其實有嘅，因為我哋 quota 係有30個嘅，我哋而家只有7個落咗嚟啫。咁其實有15個左右，其實香港入境處都批咗嘅啦，就交咗上勞務嗰度等國內批咁樣咯。而家就 你其實留意其他行家，大家嗰、那個即係去競爭嘅請外勞嘅話，其實個競爭激唔激烈噶？ 唔激烈嘅，因為其實我哋係一個商會咁樣上去招聘嘅，咁即係幾間公司嘅持牌人啊、老闆啊咁一齊上去，咁每一次上去其實都有百幾二百個司機等緊，即係坐咗喺度等緊我哋做 interview 咁樣嘅。 咁係點樣分啊？你哋落到？ 其實我哋就可能幾個，即係大概三個到啦，就一次過 in 十個，咁覺得自己有興趣嘅，即係我覺得 OK 嘅，就會 mark 低咗，咁啊再自己攞自己有興趣個司機咁樣樣。 好啊，理解，多謝曬你，馮子華，今日咧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千禧年代嘅時間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